魏琛发人深省事地来了这么一句后，居然就没有往后详说了。大家一琢磨，估计是细节已经说过了，这是最后的总结陈词。大家看比赛也看了一个多小时，一直没见魏琛和包子，合着两人就在这马路边由魏琛讲述他的辉煌当年呢。灵魂什么呀灵魂，一共就两年。于是叶修上前毫不留情地戳穿了。 废话，没我能有蓝雨吗？魏琛这话不假，他和叶修一样，在投身荣耀圈的时候还没有荣耀联盟这个职业圈呢。最初大家都只是普通的网游玩家，靠游戏生存的手段无非就是网游里的一些事物。叶修那时所属的工会是家王朝，但工会并非他所建。 建立工会的人恐怕在最初也未想过这会成为未来家事俱乐部奠定王朝的根基。家王朝工会最初和任何一个玩家工会一样，就是由某一个玩家组织起一群游戏里结交的好友组建起来的一个大家共同娱乐的游戏团体，在玩耍的过程中越来越壮大。在荣耀联盟最终组建后， 有这么一些工会，最终就成了俱乐部和战队的网游根基。家王朝工会是这样，蓝曦阁工会也是这样。所不同的是，以家王朝为根基，最终组建起来的家事俱乐部，其老板就是家王朝的创始者陶轩，而蓝宇战队投资创立者另有其人。不过，他们的工会根基可真是他们的初代队长魏琛。 最初从网游里经营起来的，说没有他就没有蓝宇，并不为过。明天你们如果连我的这些后辈都打不过的话，那可就太丢脸了。魏琛瞪着星星的诸位说着。离队后和老东家交手，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比较伤感的一件事。不过魏琛完成这个节奏用了整整8年。 8年，他对蓝宇还有怎样的感情？虽然他平日吹嘘起他在蓝宇的光辉过往时，都是一副没羞没臊的炫耀嘴脸，但是所有人都听得出老家伙对过去的怀念。是怀念青春，还是怀念蓝宇？没有人去追根问底，因为大家都知道，不管魏琛对过去是什么样的态度，此时。 他是星星的一份子，他明白无误的站在星星这边。明天，加油！叶修说道。 加油！ 几个小年轻一起在大马路边上嚷嚷着。方瑞呢？看大家士气高昂完了，叶修随口问道：“ 没见那家伙。”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为自己备战。 这位猥琐流的大师又是在做什么呢？大家都有点好奇，但也没有人会因为好奇就去打扰。上林苑小区，时间虽已不早，不过小区里在外纳凉遛狗之类的人还是有很多。苏沐橙和唐柔一起坐在路边的石凳上，抬头望着天。今天白天的天气很好的呀。 为什么晚上还是没有星星？苏沐橙说：“星星总是客观存在的吧？可惜现在大气污染严重，所以不是没有，只是看不到。也或者星光很微弱，城市的这些灯光将它们的光辉给隐藏了吧？”“嗯，真是可惜呢。”话说，你第一次打季后赛是什么样的心情呢？第一次，我很紧张。 很担心，担心自己做的不够好，担心自己帮不到他。那后来呢？后来，我确实做的不好。如果我可以更出色的话，那年的家世大概还会是冠军吧。韩文清在季后赛输给过叶修3次，但是那一次他赢了，因为他身边多了个好帮手，而叶修没有。 苏沐橙的神色变得有些黯然。 唐柔暗暗懊悔，她一时间忘了苏沐橙第一次参加季后赛，最后是得了亚军。这个貌似是仅次于冠军的好成绩，但事实上是非常痛苦的。 那种只差一步就可以收获成功的感觉，真的足以让一个人直接崩溃。懊恼、自责，没有什么成绩是比这个仅次于冠军的好成绩能带给人更多的这些情绪了。 抱歉，没什么，都过去好久了。 是过去好久了吗？唐柔心下又在暗暗想着。这次嘉士是在总决赛与冠军失之交臂，而那之后嘉士战队更是连总决赛都没有进过。苏慕成的自责会不会更重？会不会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帮好叶修？ 这一次我们一定会赢的， 唐柔说。 哼，你不紧张吗？我原以为我不会紧张的，但是事实上我发现好像并不是如此。 紧张，那是什么？一直以来会让人紧张的东西只会让唐柔感到更加兴奋，更有干劲儿。但是这一次呢，兴奋、干劲儿这些通通都有，但是紧张却没有因此而完全消除。唐柔发现自己的内心深处居然是有一点恐惧感的，她承认这一点。 是吗？哼，那说不定是好事呢。其实我一直觉得你真是太缺乏紧张感了。紧张过头那当然不是好事，但一点紧张的感觉都没有好像也不是太好。哎，难道叶修也会觉得紧张吗？他当然紧张啊，其实一整个赛季他都很紧张，要不然他怎么会这样竭尽全力呢？我可看不出。紧张也是可以转化成动力的呀，你呀，好好享受这得来不易的紧张吧，这对你来说根本不是障碍，是营养才对。这就是消除季后赛压力的方法吗？把紧张当补品吃掉，这个办法不好吗？看起来也只能如此了。 唐柔多少有些明白苏慕成的意思了。 诶，你们两个在这儿啊？ 正这时，叶修他们那一帮老的少的也回到了小区，沿大道走来，正看到坐在石凳上的二人。 是啊。 苏慕成和唐柔站了起来，他们也准备回去了。至此，星星战队的诸位都集合的差不多了，除了还在训练室里看视频的莫凡，还有一直没见去向的方瑞。 方瑞那家伙到底跑哪儿去了？ 叶修又是随口嘟囔了一句。 他睡觉了呀。 苏慕成说。 啊？ 八点多回来然后就睡了。 八点多就睡觉了？ 众人面面相觑。八点多，叶修、乔一帆、安文义、罗吉他们都在看今天晚上的比赛，魏琛和包子在马路牙子上吹牛，苏慕成和唐柔在小区里散步聊天，结果方瑞在这时候就已经睡觉了。 八点就睡啊？这货这一觉是想睡多久啊？ 这就是他缓解压力的方式吗？ 也没准是怕紧张的失眠，所以才早早上床，多些时间来培养睡意。 大家继续议论着。虽如此，大家可也没有回到住处就因为好奇去查看方瑞到底睡没睡着。比赛前的这一夜就以大家先分开，最后却有基本聚首的节奏结束了。次日一早，叶修起来下楼一看，方瑞不愧是八点就上床睡觉的人，此时已经在楼下客厅精神抖擞地看着报纸了。 301输得挺惨啊。 看到叶修下来，方瑞和他打了一声招呼后说。他手里拿的是今天的电子竞技周报，这都已经被他买回来了。要知道如今是季后赛，电子竞技周报的销量也会变得很紧俏，尤其是在嘉士俱乐部这一带，这要不是去得特别早，真不一定能买到。 是啊，我看了比赛了。 嗯，霸图那老几位果然还是发力了啊。 那当然，不然呢？ 可报上还说他们打得有些保守啊。 他们的战术有一些改变，不再是过去那个猛打猛冲的霸图了。 他们放慢了。 嗯， 我们接下来恐怕就是要遇他们了，这下可就更难打了。 两位顶尖高手根本不用说太多，简单几句就都对情况了然。霸图老将居多，以客观条件来说，他们确实不再适合太快的节奏，老将就适合在稳扎稳打的比赛里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和耐性和对手周旋。但是霸图这支队伍可一直以来都不是这种风格的，他们猛打猛冲了十年，却在这一赛季的季后赛整体放慢了节奏。霸图可并不仅仅是让老将们轮休来保存体力这一招啊，他们从最根本的战术上进行了调整，重新打造了更加适合他们的套路，而不是再按他们既有的节奏。 会变得可怕的不只是那几个老家伙 哦， 还有张新杰，他的风格本来就是更适合这种慢节奏的阵地式打法的，他和霸图本身从风格上是完全不契合的，也就是他这种性格才能让自己强行适应根本不适合的战术。但是现在霸图的风格正是朝他真正擅长的方向贴近啊。